啊。 好，那我们这一次政治局常委的那个例行讲话就从这边开始。我是大旺，我是大旺，然后这边还有佑生、有阿伟、有义成、有尼可跟红军。嗯，我们现在总共是有六个人，现在这一行人浩荡荡啊，从那个公园路底，我们要往那个从也不是公园路底，反正就是我们要现在要往那个介寿公园，要往一女中那个方向过去。那现在的情况是。这样，那个，我们目前， 好，那你进两厅院的话，我们就用一个小梯， 啊， 我们就坐小梯， 然后那个两厅院的那个观众，不是两厅院的工作人员会那个，两厅院的工作人员会受不了，因为他们都要捡那些小梯子。少 K 大执法战都总动员 ，K 不在，没有人可以照相。 K 他们拉 K 一时，尿布一世。那我们 K 社怎么办？我们 K 社又是以办 KRG 为主啊。那可是我们膀胱的功能都很正常啊，我们的泌尿系统都是非常健康的、啊。